大家好，今个礼拜六十点钟，历史在笑之容共与清党已经是第43集。这一集呢就是讲1927年民国16年4月12日的上海清党。所谓上海清党也者呢，就是国民党在上海的军队，当然这个是蒋介石可以控制的在上海的军队，就去这个清除在上海的所有共产党即是占据的机构，包括是国民党的一些党部啊，这个上海的这个特别市的党部啊等等啊，还有这个上海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有3000人，有大量的武器都被这个军队即是缴械，跟住落嚟所有有关人等全部呢被捕同埋枪毙。这个就是412上海清党。礼拜六十点钟，容共与清党43集，记得收睇。 好，又回到这个小小的节目了。那细佬今天有点不舒服，所以就迟了开始，实在不好意思了。那节目室有小弟和这个国际时事评论家和这个旅游专家，怎么样形容你 OK 吗？ 没 有。喂，但你最近 很 happy 的，在这个东欧。 挺开心的。 去了哪里？可不可以跟就是观众介绍？ 波兰、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白罗斯啊，叫白罗啦，改咗名啦。 点解？ 因为佢哋个大使馆话唔好再叫佢哋白俄罗斯。 哦，惊人 mix up with 白俄罗斯。 系啦，冇错啊。咁啊，跟住再去咗波罗的海三国啦，然之后再去咗俄罗斯啦，同埋卡达。 卡达 八个国家夹埋应该。 八个国家咁啊，听你讲都唔系使咗好多钱。 唔多真系，唔过一万啦，唔过一万。 系咯，咁啊， 连埋机票啊， 连埋机票， 交通所有食啊，所有嘢。 OK， 冇啊，咁啊，纯粹祝 William 上嚟，即系倾下偈咁啦。咁啊，点解系佢咧？咁啊，佢全程旅行啊，咁啊，不停喺度同我讲 Marvel 啲嘢。我心谂，喂，你条友究竟系咪去旅行噶？咁啊，睇 Facebook 都系嘅，系啦。咁啊，但系点解即系你会不断咁留意Marvel 咧？ 喂，大佬，月底。即係最令人期待嗰一套《Avengers 三 Infinity War》出咯。 嗯， 佢話香港仲要4月25日就一上映啊嘛。 係啊係啊，咁啊，我哋即係約咗4月26日一齊睇戲咁啦。咁啊 ，LEGO 當然唔趁，即係 LEGO 當然就唔可以即係放過呢個舐水嘅機會咯。 唔係佢咩都舐㗎啦，而家世界盃又舐㗎啦。 世界盃應該冇，因為嗰啲人即係嗰啲 球員太 超像 版權 係啊，版權太貴啦。嗱，咁即係講翻今日講咩咧？就係講 Marvel 啊，《Infinity Wars》啊。 喂，講 Marvel 之前都要講一樣嘢，我哋搞咗個睇戲活動。 少少睇戲活動。 少少睇戲活動。咁啊，而家夾埋有幾個人啊？15人咯。 14個咯。 14個到啦。咁啊，希望大家即係有時間嚟啊，一齊見證翻。班演員在個咩戲棚度跳嚟跳去， 嗱佢用見證，我用睇戲 ，OK 嚇。唔 係耶倫啊嘛， 係啦，嗱，咪即係講翻呢度啦。咁其實即係佢 LEGO 因為呢次嘅 Infinity Wars 就出咗六 set LEGO。咁眼前呢個就叫做76108，就是 Doctor Strange 嗰間屋。咁香港嗰個市場價啦，其實香港就冇市價嘅，因為 冇嚟 嘅市場價，因為香港其實全部都係海鮮，即係嗰啲叫咩水貨多啦。就而家賣850元左右，其實呢個價錢我覺得嫌貴嘅，我估計跌到600多元合理少少。 咁你呢副攞翻幾錢啊？ 800多，好撚貴，但係冇計做節目，咪真係噶。 你屋企成扎 LEGO 多到擺澳洲添啦，記得你係。 唔係啦，唔係好多都放咗，因為真係冇位屋企。係，我講真的，真係冇位。咁但係冇嘅，即係你呢排如果唔買呢盒。講又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好講， 不是一定要講的，因為特別今集呢，即大家看看 Marvel 就知道呢，它是雲集歷代，即幾個是幾個時代的個即系列，它有分第一、第二、現在是第三的嘛。 是是是， 之前例如你說有 Hulk、Iron Man、Thor、Doctor Strange、Spider-Man、還有那個 The Guardian of the Galaxy、 Ant-Man、 但是 Ant-Man、轉頭我哋可以講下 Ant-Man， 到底佢會唔會喺第三集出嚟？ 哦， 因為咧到今日為止咧，佢都係冇樣嘅。 係，我估係片尾即係會出出咁咯，係。 因為訪問有訪問過嗰、那個監製咧，佢哋話阿鷹眼而家同阿 Ant-Man 係各自處於自己嘅旅程當中。 係咯。 咁啊，漫畫嗰度有交代過啦，即係話鷹眼翻去陪屋企人咯。 係。 咁啊，矮人就翻咗去就陪個女。咁但係矮人有套電影咧，就喺 Avengers 3之後出嘅。 係。 咁就係同黃蜂女嗰套。 系啦， 之前咧有个极核突嘅译名，你记唔记得啊？ 马蜂侠 系啦， 喂，你老板，我心谂，咦，真系 Marvel 走呢个细菌路线咁激啊？原来唔系，咁啊，即系叫做从善如流，咁啊，后屘改翻名叫做呢、這个黄蜂女。嗱，咁啊，讲翻即系呢一 set 先啦。佢系 Marvel 即系 LEGO 出呢六 set 最其实最贵嗰个嚟嘅，系啊，咁就我嗰阵时去澳洲咧，其实应该买系啊， 迟咗。 澳洲平好多，其實六百零有交收嘅，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為咗做節目，我諗都要係即係都要講一講嘅。喂，麻煩可唔可以去一去個曬鏡啊？啊，技術人員準備好嘅話，唔該。好，咁我就將佢搬過嚟先。咁啊，呢盒其實都幾，等下先，啱唔啱呢個位？ 呢個曬咪擺翻前啲啊？ 咪擺前啲唔該。等下先啊，搬翻好少少先。好，我淨搬去呢度得唔得？等下先， 差唔多。 後啲有啲， 得啦，搞掂啦， 差唔多啦。好，就是这个Doctor Strange 那间屋，咁就市价800多元。砌出嚟其实嗰个过程都几过瘾嘅，因为有三层屋，同埋就佢上面呢个位咧，喂，好嘢啊！真系 The Eye of Agamotto， 即系佢阿 Doctor Strange 佢咪奉旨有间嗰个屋啊，嗰啲咁嘅 安全屋啊嘛，有三个啊嘛， 系啊，三个， 一个喺香港， 一个喺香港，哇，真系呢啲都算几避免香港。 佢仲要攞好似攞雷新春， 雷新春系 雷新春嚟到。 我记得年零前同阿台长做咧，即系嗰集特别过瘾嘅，因为我觉得 Doctor Strange 系 Marvel 里面一个几即系几特别嘅一个。系列咯，佢唔系同你讲啲咩几好抽又成，系同你有少少东方神秘学嗰啲咁嘅嘢。 系啊，咁同埋我咁样觉得啦，其实漫画嘅 Doctor Strange 同埋电影入边嘅系争好远 嘅。系啊，漫画其实佢好贱嘅， 好贱 嘅。系啊，佢同阿 Iron Man， 其实 Iron Man 都贱嘅，就 send 咗阿 Hulk 上去嗰个星球，唔俾佢翻嚟。 系啊， 因为话佢真系破坏呢个世界太犀利。系啊，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电影里面咁佢又真系要即系做到令到。那個大眾比較易接受啦， 冇噶啦，你 MCU 咧喺即係電影入邊嘅世界咧，如果你好似例如你話 Thanos， 佢喺漫畫佢係因為要取悦個女神死亡女神，佢先走去收集嗰六個嗰五六個寶石噶嘛。 死亡女神你係咪講緊Thor 第三集、那個？ 唔 係 嗰個，另外一個嚟。 另外一個。 咁咧今次 MCU 都話到唔會用呢個原因嚟到話阿 Thanos 會攞曬呢啲石。反而會再做一個新的原因落去， 係 咁俾啲人更加易接受啲。 唔係，其實好簡單啫，因為如果你拖長啲，咁可以舐多啲水咯。 佢舐，佢 Avenger 舐分開多兩集已經舐多啲水噶啦。 係啊係。 本身話三係出 Part One Part Two， 係 而家三四係咯，咁所以 三四係 揾錢啊嘛，你知 唔知？咁啊，當然即係 LEGO 都要舐水啦。咁啊，由於 LEGO 同 Disney 合作咗好耐。咁啊，同埋 Disney 又收購咗 Marvel， 咁啊順理成章唔出點得，仲係人嚟嘅。嗱，咁啊即係講翻呢一 set 先啦。我覺得即係呢一 set 最勁嘅就其實呢個新嘅印件啊，嗰、那個就其實佢係喺 Doctor Strange 心口嗰、那個 The Eye of Agamotto， 只不過嗰、那個叫咩啊？ 嗰、那個即係裝住時間空間 係啦係啦， 嗰個寶石嗰嚿嘢。 咁其實我隻手擺喺後面，唔知道大家見唔見到佢其實真係有 Eye of Agamotto。喺呢個位咯，咁樣擺一擺啲肉色喺後面。咁其實你會見到，即係佢有個印件。其實呢個我覺得做得真係幾好嘅。咁另外你睇呢一邊咧，其實呢邊嗰間屋就係屬於阿蜘蛛俠嘅。咁啊，但係我冇乜時間即係黐嗰啲貼紙啊。咁啊，等一陣俾啲貼紙大家睇，其實就真係做得幾好嘅。咁啊，俾大家好快咁睇睇後面先。後面都算做得唔錯嘅，即係800多元，我覺得都叫做都叫做算多嘢睇啦。咁呢間屋我覺得比較唔好嘅就係佢咁樣睇咧。阿 William， 我唔知道你覺唔覺得咧，即係旁邊咁樣睇落就好單薄啊， 好薄身， 好薄身啊，真 係好薄身，縮個水嚟 嘅。係咯，咁啊，但係唔緊要啊，因為呢盒嘢咧好鬼衰，你又可以其實點啊？你可以合埋咁擺，係啦，可以合埋咁擺。咁啊，做一個 corner 位有得，咁但系你見到呢個位好似好單薄咁，唔知點，咁點算咧？咁其實，等陣先，我褪去呢邊先。 這個 corner 位呢其實就可以掹出來，哎呀等等我掹回先啊，可以叫做等等這個小 corner 就算是可以， 你試試這樣放了綠色光呢，在那個剛剛你說的那個綠色的東西出來，應該會看到那個類似，就是是啦， 這樣 啊過一點，是啦，嗱，但系呢个位 系 嘛？ 系其实 好似 系呢个就真系电影世界里面嘅嗰、那个 嗰粒嘢啦，嗰粒嘢嘅时间宝石。 系啊，咁其实真系做得靓嘅，哇！咁都俾你揾到犀利啊！呢啲做节目真系犀利，即刻嗰啲叫咩执生揾到啲帮助 一年啦，大佬做执下生大佬唔得噶。 系啊，咁啊，所以揾你唔得啦。嗱，咁啊，即系攞开翻先啦。咁另外再讲埋啦。佢呢個如果做 corner 位咧，佢都算做得即係嗰啲叫做貼心啊。嗱，我哋唔係講窩心啊。咁如果你將呢個少少嘅 corner 插落去咧，咁就真係營造到一個 corner 嘅位置。喂，咁型，你唔領翻件仲係人嚟啊？係咪先？ 入邊有啲咩㗎？ 你指後面啊？ 係啊，後邊啊，即係大家睇望一望後面。 俾大家睇一睇後面啦。咁呢度要麻煩技術人員，可唔可以即係 zoom 近少少？喂，真係 I'm sorry 。 呢度可以放大一點看看，你先講下入邊有啲咩先 啦。咁其實呢邊係Doctor Strange 嘅嗰間屋，咁旁邊咧其實就係阿蜘蛛俠嗰間屋嚟嘅。 Okay. 下面嗰層咧其實就係、是，但是可以 zoom 近少少，我將呢個打平啦。可以再近少少啊。得， 差唔多啦，可以，唔該曬。 嗱，咁我哋講咗呢邊先啦。咁顧名思義，佢就係等陣。Doctor Strange 嗰間屋咯，上面其實同佢之前嗰 set 咧就係呢度，我單俾大家睇睇，都有啲類近嘅，就係、是、有 Doctor Strange 嗰、那個即係所謂嘅屋企啦。咁下面呢度咧就係、是、即係都係叫做 Doctor Strange 嘅屋企。咁呢一隻咧其實都叫做喺 LEGO 嚟講係幾，等陣啊，一隻幾 common 嘅嗰啲件啊。咁如果你打開咧，就你見到裡面有兩把嗰啲關刀啊，擺喺裡面啦，係嘛？喂，其實Doctor Strange 佢都唔係好揸刀喎， 唔揸，冇唔揸刀啊， 唔揸刀，佢 玩魔法噶嘛， 佢都唔係用呢啲揾食嘅，但係點都好啦。咁啊，但係我攞埋上面啦，或者係由於鏡頭關係啊。咁你見到咧呢度鏡頭中間叫做一個綠色嘅少少梳化啦。咁當然，我覺得你話係咪真係好 details？ 我覺得又唔算係咁，但係以$800+。遲啲變$600+，我覺得都算 OK 嘅。咁而你睇到呢邊咧，即係而家鏡頭中間呢個位咧，咁其實係你要賣 pizza 嘅。咁由於蜘蛛俠係咪 Parker？ 係咪 Parker？ 係以前嗰叫 Parker 咯。 而家好似都叫 Parker。Tony Parker 係嘛？ 唔 係，唔係 Tony Parker， 要打波啊大佬。 Sorry， anyway， 嗱下面嗰個就係即係蜘蛛俠先生佢成日。即係買披薩嗰、那個嗰嗰、那個嗰、那個披薩店啦 ，Peter Park 嘅 ，Peter Park， 係 sorry， 係啦，嗱咁上面呢度咧，其實就係Peter Park 佢嗰啲叫咩啊辦公室，咁其實唔係，佢係一個小學生，唔係中學生， 係啦，就係、是、典型嘅中學雞， 即係大學生咯，中學雞好似， 中學雞，中學雞 ，OK， 咁啊即係一個辦公嘅地方，其實讀書啦嚇，咁其實你見到白色嗰個正方形，原本我係黐貼紙上去嘅。咁啊！但系咧，佢啲貼紙好撲街嘅，即系用下就會停噶啦。呢啲真係痕真到爆。咁啊，睇到上面啦，嚇好嘢喎！佢又做到呢個呢張牀嘅狀態。咁你見到啊？我唔知睇唔到 William。你如果咁樣睇，佢似唔似一張牀啊？呢個位 幾似啊？ 係啦，其實係張牀嚟嘅。咁你見到下面一個跌咗落嚟嘅披薩，咁都得係啦。咁啊，即係其實我覺得 LEGO 做到咁都算係咁噶啦。咁你可能會問，喂，點解好似咁單調嘅？咁其實成個 LEGO 咧，我即係 LEGO 其實我好少黐佢嗰啲貼紙嘅。咁啲貼紙喺度，而且都好抵死嘅。咁我睇下俾大家睇下先。好呢度，咁你見到呢堆貼紙咧，其實就係要對應翻，即係擺喺呢一 set 裡面嘅嗰啲咩牆角啊，或者 Doctor Strange 屋企嗰啲咁樣，唔黐啊直情， 因為驚甩啊， 驚甩啊，係啊。咁、 okay. 但係你咁睇咧，其實佢上面咧，你呢度有個Captain America 嚟嘅呢個，麻煩技術人員可唔可以再 zoom 近少少啊？唔該你啊，因為真係即係我哋啲 講起 Captain 咧，即係大家會猜測到底佢呢一集會唔會死？咁同埋之前有幾個預告出嚟咧，就話 Captain 咧點解會頂到 Thanos 咧？話佢用咗其中一粒石。 你指啊 Captain 係 啊？唔知係咪因為佢隻眼係個顏色變咗色啊？ 哦， 話佢接啊 Thanos 嗰次。咁另外就話大家都會比較關注一下佢同巴基嘅基情咧，繼續睇落去啦。 巴基即係 冬兵 啊，冬兵 而家改名啦，叫白狼。 巴羅 係啊，因為佢有個新名，咁因為冬兵嘅意思就係講佢喺蘇聯時期。即係最慘嗰段時期，咁所以佢想改個新名。咁其實如果有睇翻黑豹嘅人都知道，喺片尾其實阿巴奇有出過嚟嘅。咁亦都嗰時佢未有隻手係仲係斷咗嘅。咁其實喺新嘅預告片你見到，咦？喂，多翻隻手喎。咁另外就係華堪達幫佢就係個將個洗腦嗰個記憶咧，就整走咗。咁隻新嘅手臂都出咗嚟。咁啊配上一支好似係M4 槍啊，唔記得係啦，咁就繼續做阿 Captain 嘅拍檔啦。 即係據聞佢就可能會即係接咗阿 Captain America， 可能啦嚇。咁但係 Avenger Four 咧又見翻美隊喎，咁啊所以好多懸念咧。講真一句啦，今日幾多號啊？今日4月10日，16、13，係啊，仲有13日咁啊。我哋就會知道個答案係點。 係咁啊，我哋睇戲啦，係嘛？咁啊，不過呢套戲咧，大家睇落好似好勁，咁啊，但係全部都係 C G 啊砌出嚟嘅，咁啊係一個綠色嘅片場，大家對住空氣打嘅一套戲嚟嘅。咁啊，即係有時我都諗緊，喂，即係電影搞到咁嘅仲得了嘅？ 咁但係賺到錢喎， 賺到錢係呢個世界全部都講錢嘅，所以大家見我做節目好似成日講錢，好現實。咁啊，但係我覺得即係商業世界就係咁啦， 不嬲都係咁樣， 不嬲都係咁樣，冇乜感情可言。咁啊 ，LEGO 都係啦。如果有感情嘅話，你點解會成日出貼紙，你唔整引件咧？咁啊，但係點都好啦。如果你睇鏡頭上面，你見唔見到其實 Captain America 喺上面嘅呢個貼紙嗰個位？可以去翻個，可唔可以去翻大鏡先？唔該你啊，我揸我有啲手震，我俾你睇一睇先。嗱，其實呢個咧係 Captain America， I want you to stay in school。 哦，就是如果电影都有这句的， 是吧？ 他是做一个广告出来，是 Captain， 就是跟啲小朋友做一个洗脑教育的。 是啊，是啊， 有一个是这样的。咁但系呢度有冇 Captain 啊？ 呢度呢度冇 Captain， 除咗贴纸。Okay. 去翻个大镜先，唔该你啊。晒镜唔好意思。我睇下瞄唔瞄得准先。好，咁啊，讲翻呢度啦。咁啊，其实大家见到呢度咧系有 Captain America， 佢系讲 I want you to stay in school。咁啊，当然系一个 LEGO version 啦。咁啊，下面咧，等先。下面呢度就係有隻啊蜘蛛俠啦，咁都係 LEGO version 係啦。咁其實我覺得貼紙嚟講都算係做，即係都算係做得算係咁啦，係嘛 ？OK 嘅，即係但係都嗰句啦，你得一份貼紙。 係咯，喂， 前頭個甩咗條啊，你真係喊出嚟喎！ 係甩咗真係少噶，所以我時喺度覺得你 LEGO 不如即係你，當你整貴多幾蚊，你俾兩隻我哋都好過一隻啊，係咪先？即係有得替換啊嘛。咁但係點都好啦。讲咁耐佢都冇谂过换，冇谂过加石 系啦， 平啦。 咁喂，不如咁啊， 我讲埋呢个先。嗱，仲有呢个就系披萨店嘅嗰个贴纸嚟嘅。咁啊，我觉得其实可能揾一集都可以净系斋讲贴纸。咁但系就点都好啦，呢个就系叫做系咪应该读 P披萨？ 但我唔记得披萨店系 Marvel 边度？ Spider-Man 嘅 Homecoming 咯。 啊，好似系 有一度系讲 新嘅电影嗰套都有讲啦，系嘛？ 系有讲 个意大利佬嗰度啊， 意大利佬系咯系咯。咁但系喂我系咁依都讲埋佢出嗰啲人仔咧，因为其实人仔都系嗰、那个嗰啲叫咩啊？即系出 LEGO 嘅主角嚟。 你使唔使搞一校镜啊？ 搞一校镜，好，麻烦可唔可以搞一校镜？唔该你啊。 咁我哋呢度都可以成个空档， 去翻个大镜先啦。顺便唔该你啊。 讲少少啦，嗰啲套 set 一 set 嘅嘢咧，有几个我都。印象嘅，包括 Doctor Strange 啦，跟住有係咪 Spider-Man 嚟啊嗰個 ？Spider-Man 呢度 ，Spider-Man OK， 你自己擋， 因為冇彈嘅 Spider-Man， 咁啊見到有 Iron Man 啦係嘛 ？Iron Man 係 Iron Man 啦，咁跟住有， 可唔可以 set 一 set 嘅？唔該你啊， 有兩個我都冇印象噶啦，因為我對於 Marvel 有一啲角色咧，我都唔係好認得。咁但係都見到一個好特別嘅呢個嘢上面係有印到阿 Doctor Strange 屋企嗰個名喎。 係啊係啊，但係就但係冇啊，佢貼紙嗰啲始終都爭啲。 有睇 Flow Free 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度都有個即係彩蛋就係、是，有印到當阿 Loki 俾阿 Doctor Strange 捉咗嘅時候咧。咁係有張卡片飛到阿 Flo 眼前，就係佢呢個屋企個名嚟嘅。 阿 Flo， 哦，呢個我冇留意到。 係啦，就係呢一下。Okay. 雖然 Marvel 啲戲你要係咁 loop， 係咁 loop， 係咁 loop 咧，你先喺啲米度再揾到多啲去睇。 其實我以前咧就唔係好睇呢啲電影嘅，係啊，我係真係因為做節目先開始睇。 我因為我之前女朋友咯， 哦， 佢捉我去睇 Avenger， 跟住我少都唔知咩嚟嘅。點一堆飛嚟飛去打？ 冇啊，其實我麻麻嘅本來，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 做完 成咗熱潮啦， 啊，都要睇嘅，你都睇到十幾套啦，係咪先？洗濕咗 十幾啊，而家十八套啊拍咗， 十八套咯，係十八套咯。咁佢即係其實佢咁樣拍落去，究竟個熱潮係咪真可以頂咁耐咧？ 唔係 keep 到就得嘅。咁其實佢呢次都吊人吊人都好勁㗎啦。 係。 咁同埋第四集即係 Avengers 4好似話都會出埋呢個 Captain Marvel。 係啊係啊。 呢啲我唔係中意呢個角色。 佢 Captain Marvel 嗰個女演員係之前拍咩 The Room 啊？ 好似係啊，唔係我中意嘅原因係咩？ 係 佢各方面夠肥。 哦 ，OK OK。中意食肉係嘛？ 係啊。咁啊，即係呢個其中我中意嘅原因啦。咁但係 Captain Marvel， 你話喺 Marvel 入邊漫畫影響力大唔大？其實就唔係好勁。 係啊，其實佢個重要性始終都不及即係 Iron Man 啊。 係啊。 嗱，即係歐子呢個 Iron Man 咁啦，係嘛？蜘蛛俠嗰啲，咁我係咁依講下呢堆人仔先啦。 嗰啲蜘蛛俠個戰裝嘅重點介紹，因為呢一個係佢喺Avengers 收出嚟 嘅。係嗱，咁啊，即係講到呢五隻人仔同呢隻人腦咧，就係跟呢個76108嘅，即係嗰五隻啦。咁啊，好簡單講，呢個就係嗰個所謂叫做 Black Order 嘅其中一位。其實呢兩個嘅嗰個設計係2013年先喺漫畫真正出現啦。咁佢哋就係叫做跟Thanos 揾食嗰幾位啊。咁喺漫畫世界其實係有五位仁兄嘅，咁但係電影得四個。咁啊，你叫我有咩好介紹我都唔知喎，真咁啊！但係所以呢兩條友行開先。 有一個咧喺度冇出嘅，佢係可以將 Hulk 咧由憤怒狀態變翻做人形。 哦，即係可能控制心。 唔係，佢有個超強嘅伽馬射線嘅話，佢可以。 OK。咁你都跟得算，我呢啲我都 係啊。咁另外一個烏木猴咧，呢個咧就係 Doctor Strange 嘅。黑星嚟嘅，大家如果睇 trailer 最新個見到 Doctor Strange 係俾好多針係拮住，跟住喺度慘叫嘅， 係俾好多針用 CG 嘅狀態， 仲係拮住啊 ，OK， 但係 OK 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其實 Doctor Strange 唔係揾嗰位演員，死咗時間記唔起添。 一位英國演員 啦，係啊， 佢曾經同 Loki 都拍過好多戲。 係啊，我一時間記唔起佢名字。咁我覺得如果唔係佢吧，真係揾唔到邊個做。 唔係嗰時其實會話揾好多演員嘅，咁都係因為佢呢個角色係英國人嚟噶嘛。 係係。 咁所以就嗰時就傾咗好多 位， 到底要揾邊個英國演員呢？咁初頭冇諗住揾佢， 冇諗過揾佢。 咁後屘喂唔係，最後都係。找回這個演員，其實這個原因我覺得我們如果有機會再做多集講關於 Avenger 的時候，我會詳細講。 他是因為福爾摩斯紅了， 他是啊，還有他那套 War Horse 戰馬，這套都是英國近這十年來其中一套很出色的一戰電影。 OK， 那不斷講一下這幾隻人仔，咁講到正派嗰邊或者 Avengers 就有蜘蛛俠啦，哇！佢身上呢個配件非常之 hardcore， 咁中間 Iron Man 啦，即系 Iron Man 就真係出咗好多隻，咁但係佢件件嘅盔甲其實都值得儲嘅。如果你即係屋企已經有五六隻咁啊，喂 ，I'm sorry， 你啊還掂都係，不如買舐埋佢哋啦。即係你， 因為其實 Iron Man 喺漫畫或者電影咧出過一套裝甲嘅。一代號係好多套， 係啊咩armor 唔知有 幾多 唔 知 I 幾 四啊四係啊好撚多啊頂，係啦咁啊中間仲有 Iron Man 啦，咁 Iron Man 我當然要即係重點推介講嗱，咁啊即係講下蜘蛛俠先啦，蜘蛛俠嗰個配件就你見到手上白色嗰啲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佢啲即係類似係嗰啲咩噴嗰啲蜘蛛網噶嘛，咁啊其實攞開就咁嘅模樣嘅。佢嗰個設計咧，其實我覺得就即係有少少不太蜘蛛俠，哇其實好似好爆光。 呢個係啊 Tony 幫佢整啊，係。 Tony Stark 幫佢整嘅，係啦。咁佢我唔知道後面發生咩事啊，好似哇係咁似嗰個反派 矮人嗰個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 極似嘅啲人都話。 係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佢做咗呢只，我諗啊，正所謂老佛爺自有他的理由嚇。咁佢手臂咧都仲有印件，咁 LEGO 嚟講，其實即係手臂呢個位咧有嗰啲印，即係有印埋圖案，我覺得都幾仔細。咁啊，呢只就係叫做蜘蛛俠啦。咁啊，講到下一隻 Iron Man 咧，咁啊，真係已經出咗好多隻啦。咁但係我覺得 LEGO 嚟講，佢都算係叫做神來之筆，因為嗰個頭盔啊，身上嗰個拼。首先每隻唔同啦，同埋每個都係根據原著故事，所以就唔係狗出嘅。 啊，同埋咧呢集咧，聽聞佢嗰個裝甲係變咗一種納米色 喎。係啊，玩埋 納米。玩埋納米喎。咁亦都有人話點解佢中間個心口又出咗嚟咧？即係佢本身唔係第三集，將個心臟入邊嘅所有碎片攞走咗，跟住唔再用嗰個 反應堆啊嘛。咁點解我又有咧？咁又有人話就係可能就關呢個南米裝甲事。 OK OK， 咁啊，除佢係點咧？即係基本上以後咧 ，Tony 係叫 R 名出嚟咧，係佢係唔使再即係去啲裝甲砌嘅， 即係冇啲冇 obstacle 直接話變就變，係啦。 係啦，直接喺個身體度撳，跟住佢就會納米式咁浮出嚟。 係兩個字講曬，玩曬佢啲，係咯。嗱咁即係呢一隻嚟講，我覺得都係嗰句啦，做得幾好。咁但係佢嗰個藍色面咧，嗰、那個鏡頭未必睇得清楚，其實就係反映翻阿 Tony Stark 喺戲裡面咪有時會影佢自己嘅樣喺度講嘢，話咩？唉，出發嗰啲，即係嗰個。 佢 係 一個自戀狂嚟。 系啦，系啦。 記住喺佢電影入邊嗰個。 咁啊，其實呢個係喺佢即係戴裝甲裏面嗰個狀態啦。咁但係 LEGO 不嬲都有兩個樣嘅，後面就係佢嗰個即係正常好有信心嗰個樣啦，咁樣。咁呢個就儲開咧，即係儲開 Iron Man 都I'm sorry 焗住買噶啦。好，咁啊講到 Doctor Strange 呢只就在2016年尾第一套 Doctor Strange 嗰陣時咧，就得一隻嘅啫。咁啊，呢只出第二隻，我諗住佢都有啲板斧，身上啲拼又唔同啦。 你記得 Doctor Strange 點樣出嗰啲魔法？可以翻大鏡咧，佢係咁樣。 佢嗰啲，我記得嗰陣時聽台長講係有啲符文喺裡面。 呢啲係東方嘅一啲嘢落去，擺啲東方元素落去嘛。 係啊，咁嗱，佢喺呢個你見到手上呢個女子係做到即係、就是、出炮嗰個狀態嗰個件，咁其實呢啲都可以話係為咗 Marvel 而出咯。我諗OK 嘅，咁我攞一攞開俾大家睇翻等陣先啊，俾大家睇佢嗰個身上嗰個拼係點啦。咁其實就你見到佢掛住嗰個 Necklace 都係 Eye of Agamotto 啦。咁我喺度好期待，咦？出第二隻 Doctor Strange 喂，應該身上個拼有啲唔同啦。咁我諗 LEGO 咧，即係佢怕我哋唔記得啦，怕我哋會唔見啦。咁啊，頂你個肺，同之前嗰個身上個引件係一模一樣嘅，係啦，係一模一樣。喂，我諗住你係咁意，即係加條線都好啊。咁啊， 冇加到， 冇加到，髮型又唔同，咁髮型好易轉嘅，係嘛？係咯，就係咁啦。即係 LEGO 就擔心我哋會唔見啦。咁出多一隻咁啊， 真係三個字多撚謝。 係真係多狗謝啦，係。咁髮型呢個其實都算新嘅，因為呢隻嘅髮型咧，嗰個倒模其實都幾 common 嘅，係啊。咁我可以俾阿你可以睇一睇先啦。咁呢隻就係即係一個比較新嘅嗰個倒模髮型啦，旁邊都有白色嘅線，我覺得都做得 OK 嘅。咁另外都有跟咗好多，其實一堆呢啲咁嘅大炮，我覺得哈都幾好嘢，即係做到咁樣。 係呢集佢都幾多戲份㗎喎，有 friend 呢多唔多？ 比較多啊！見啲相即係你吹下都多佢樣。 你開佢翻大鏡先，唔該你啊。 因為你記得佢有一度就係同阿 Star Lord 咧合作，佢就整啲魔法盾出嚟，跟住 Star Lord 跳，跟住開槍，唔知打邊個。係啊，咁同埋其實有好多人都推斷到底喂呢套成個劇情路線走向係點咧？因為大家睇翻《Fall》嘅第三集就知道尾，《Fall》第三集，最後佢同 Loki 見到阿 Thanos 架船，咁亦都見到 Loki 喺個預告片攞咗嗰個空間個寶石出嚟。 係。 咁嗰度就啲人估啦，到底《Fall》喺呢段時間仲有同佢其他嗰啲阿 Hulk 啊、Heimdall 啦，跟住仲有Fennecke。呢班人到底佢哋下場係點咧？咁其實嗱，上網有劇透咗啦，因為有啲人咧就揾到頭30秒發生嘅嘢。咁我就唔喺度講下到，因為我係受害者之一嚟嘅。 點解？ 因為我 friend 同我劇透咗講曬俾我聽，頭嗰30幾秒發生咩事咯。咁你睇翻當時候 Thanos 佢攞咗嘅手套出嚟咧，其實佢有幾粒寶石嘅？ 得兩粒啫嘛。 一個係 Loki 嗰粒，即係嗰個空間寶石。另外一粒咧就係、是加拿士一出嗰時咧 ，Roland 咪攞咗嗰嚿，嗰個係咪力量寶石好似係？ 係啊係啊。 咁嗰嚿咧亦都擺喺度啦。力量寶石擺個位喺邊咧？就係嗰個 Sander。 嗯。 咁好啦，亦都係預示住呢兩粒寶石攞咗嘅話咧 ，Sander 都係攋硬嘢。 嗯。 咁所以都解釋到點解 Sander 係 嗰個山達星啊，好似係解。即系咧，嗰個第一集咧，你見咧，佢哋幾個第一次相遇喺個星球，本身 Fall 想阿 Star Lord 想買一嚿嘢走嘅， 係。 跟住阿 Rocket 同埋阿 Groove 未諗住捉佢啊嘛， 係。 咁其實嗰個星球咯，就係嗰個其中一個發生地點。咁你都見到好多場景唔喺地球嘅，咁所以呢套嘢咁咧，喂 ，Marvel 歷史上最長時間嘅一套電影，佢可唔可以濃縮得嚟，而又 可以將每一個角色展露出嚟咧？我有一個疑問嘅。 哦，佢喺上次師傅嗰集，我覺得都好犀利咁樣分配。 師傅，我覺得係其中 Marvel 一套好經典嘅嘢。嗱咁樣啦，即係小影評啦。咁因為你請咗我上嚟，我嗱咁我係 Marvel fans。 係啊，你即係你係中意 Marvel？ 比較多咯，係比較中意。咁我係電影多啊，因為有啲電影佢可以將一啲角色、一啲個性或者一啲嘢可以完全透露俾大家。 嗯， 即係好似我同你持相反立場，我大家睇完黑豹，你同我講黑豹好難 啊，你覺得好難，你覺得好， 我覺得反而覺得好嘅。 哦，我覺得真係唔好睇。 咁喺呢度最後時間講少少啦，即係先講咗 Civil War 先。我覺得 Civil War 嘅一個好就係佢好突顯到幾個角色出嚟。 嗯， 包括就係阿美隊啦， 嗯， 阿Bucky啦，同埋 Iron Man。咁亦都見到 Iron Man 嘅缺乏，即係 父母嘅喺身邊成長嘅情況之下，佢個人係有啲咩影響？ 嗯， 咁另外突顯到即係嗰種友誼嘅重要性啦。 嗯， 特別係對於美隊嚟講，佢根本就唔係一個現代人嘅。 係。 咁我好唔明嘅 Avenger 一，佢要將呢個美隊搭地鐵，好寂寞咁搭地鐵嗰個情景鏟咗佢，因為我覺得嗰度先係最能體會到美隊喺佢蘇醒之後。 嗯。 面對住個世界嘅轉變，互聯網啊、smartphone， 佢完全乜都唔知道。 佢生長嗰、個年代其實係一個係二戰年代咁啊，即 係最愛國嗰段時間。 係啊，保衞地球就係、是、喂，即佢就係嗰個時間。 所以有句好諷刺，佢當時係對紅骷髏，紅骷髏同佢講咗句説話：，你係咪肯定你將來都係著住呢個有星字嘅美隊衫去為自己而戰？ 嗯， 我覺得唔會咯。結果你見到美隊二出嚟。戰衣變咗，佢唔係再為國家而戰， 係、 啦，開始變化。咁跟住咧，講翻第三集啦。佢其實最點解要咁保巴基？原因係佢明知巴基殺咗阿 Tony 屋企人， 嗯， 佢一早知嘅， 嗯。 咁但係點解保護佢？就因為佢係佢生命裡面最後一樣，佢覺得係最重視嘅嘢， 嗯。 因為佢代表住佢嗰個年代，巴基，佢、身邊嘅愛人 阿 Bucky 係 Peggy 死咗， 嗯。 跟住好多嘢都已經係消失曬。咁如果連 Bucky 都冇埋嘅話，代表美隊成個人生係冇。 我哋阿 William 即係對呢個 Marvel 都 我覺得 係 咁咯。 嗱，我睇Civil War 其實就咁睇嘅，建制同反建制係啊，即係Captain America 嗰隊就其實係反建制。哇，大佬，我係超級英雄，我使鬼你管啊！我覺得係咁樣嘅。咁 Iron Man 嗰啲始終有錢佬就係即係叫做係建制裡面嘅一群，所以就話其實都係要俾聯合國監管下嘅。即係其實我睇法就係建制同反建制嘅。咁但係點都好啦，我覺得即係戲裡面其實係咪真係想咁講咁多呢啲？我覺得又唔係，即係戲就純粹係 popcorn movie 啦，係嘛？ 阿 Marvel 嘅戲成有深度嘅。 你嗰啲有深度，我覺得 DC 啲戲先有深度。 我翻嚟對 DC 麻麻地，即係講埋黑豹啦。今日個主題都係Marvel嘛。咁黑豹你應該會咁差嘅，我想知。 因為真係唔好睇。 點解？總有原因嘅任何嘢。 你完全估到啲劇情咯，同埋最尾帶嗰個所謂嘅反派睇完個月亮，哦 ，it's beautiful， 跟住掛咗。我覺得呢啲真係實在太老土。 其實黑豹嘅嘢突出出嚟就係冇反派嘅啫。套戲係冇反派， 係啊係啊， 因為只係個角色個成長理念， 嗯， 受環境影響而唔同， 嗯， 咁你咪話佢係反派又唔可以啊？咁因為要講嘅就係、黑豹佢有幾樣嘢突顯咗出嚟，第一好少見嘅黑人佔比例多嘅， 不，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咩咧？即係呢套戲好宣揚，哇！全套戲都係黑人製作啊，好嘢噶！即係我覺得呢啲喂太即係太嗰啲左膠 ，enough is enough。 某程度上係嘅，但係佢有一樣突顯出嚟係，佢有一句咧係黑豹身邊個女護衛， 嗯， 同黑豹女朋友之間個對話就是、黑豹俾人打輸咗，踢咗落個寶之後， 嗯， 佢話嗰個護衛話我要效忠國。 哦，系系，我 两个喺度嘈嘅一个关于对国家效忠嘅嘢，呢个有个反思就系、是、你爱国系爱乜嘢？ 爱、 你到底系爱个皇帝啊，爱个执政者定系爱国家咧？ 哦，咁我冇啦。 系呢度呢一句咯，其实。 但系其实我觉得嗰个女将军，佢就唔系效忠个国家嘅，系啊，唔系佢唔系效忠边个做大佬，系即系 belongs to the to the nation 系咯。 所以最后佢见到佢系反到，即系跳翻去黑豹嗰边嘅。佢喺平原打內戰嘅時候， 係 咯，咁嗰個平原之後，阿 Avenger 三又有份嘅，而且係最後大戰嗰度，咁點啊？期唔期待呢套嘢？ 都 OK 嘅，係咯，咁但係就 我想我期待四多啲，因為三都大家估到係點樣。 三，唔係你估會唔會人死先？講到好似會死人。 會死人，但係時間關係，我哋講唔到咁耐。 我想快啲報名啦，叫 報名係啦。喂，咁啊係啦，啲人想睇戲就揾我同 William 啦。其實講真的，我哋冇送飛嘅。 我哋冇號召力㗎，其實冇號召力嘅。咁啊，純粹就係、是、喂。即係一個咁嘅可以話係一個巨作啦。 唔係，同埋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大家傾下偈，出嚟食下飯咁 啊。食下飯啦，願意下啦，願意 下啦，傾下偈。咁啊，多謝 William。即係其實嗰啲號召力都 OK 嘅啦。 冇啊，我冇啊， 我冇乜號召力。 我冇乜號召力㗎。 唔係啊，都好多人睇喎，因為你。 唔會咯，一定唔會啦。咁但係就得嗰句啦，就想嚟就嚟啦。 係咯， 逼唔到你嚟啊。 主要就係咁。係 啊，咁啊，今日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系啦，見你好似去完旅行仲未，仲未回翻去， 有時差啊，jet lag 啊，jet lag 七個鐘好， 八個鐘唔係五個鐘到啦，但係坐飛機嗰段時間， 哦係好緊， 因為我自己又喺多哈出去行咗成日咧，哇嗰啲中東國家真係啲天氣，咁我話去咗沙漠啊嘛， 係， 咁所以個人未散到今日都未回翻去， 咁 但 係 去東歐啦， 東歐 我推薦大家去啊，因為嗰邊嘅人物。仲有好多社會文化啲，你睇完之後，東歐女仔固然靚啦，但其實你都發覺東歐人都好保守，啲女仔都好保守。雖然佢哋靚，但係好多思想都好保守。咁呢個如果有機會啊，有時間可以再講。 你遲啲都要整翻個即係個旅行節目噶啦。 萬同萬你咦？ 係咯。 呢個睇心情啦。 哦，咁點啊？算啦，好啦。 唔係算啦，有些東西不是自己能力範 圍好了那就由於時間關係那今天就做到這裡先喂但是沒辦法了弟弟今天真的 其實你病了嘛病了好 樣了所以就做一節算了今天多謝 William 和即技術人員因為我這個節目特別煩多謝 Set 那就下個星期再見喂